欢迎光临活力 Music 课。 快要毁灭，至少我还有梦，也为你而感动。

害怕，不是醒来就苍蝇过啊，不睡觉啊，不穿梭啊，不可能有你的想法。

息，我开始失去了勇气，而你却还是在游戏。我假装清醒，看清你的心， 住的看到，是多么的重要，从未忘记那个最初真的我。 小地图上徘徊，路上行人不明白，我的心情在路上却不能 say goodbye。上却不能 say goodbye。想谈一场恋爱，这姑娘不知道我何时能回来。明天立个发票，老板不一定能给我放个假。三姑二舅大姨妈，今年过年我一定要争取赶得回家。人心事故太复杂，而我眼里只有快递能否继续送达。你能否寄送达？

气中弥漫着威胁，一样谎言转眼欺骗，故事暗藏深渊。停下脚步，下雨的街，红是鲜血，绿是枯竭，荒唐彻夜，伤我不变，游戏无法破解。 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，